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日，农历11月初七，北京多云，5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贯彻落实19大精神，实现高质量发展，打好防控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3大攻坚战。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海南省反馈督察情况，海南部分自然生态和风貌破坏明显。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国家财政教育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报告等。张德江出席会议。 赵乐际在福建调研。 住建部强调，明年将实行差别化调控政策，满足首付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 我国化肥农药使用量提前3年实现零增长目标。 朝鲜宣布在平壤设立江南经济开发区。 以下是详细内容。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党的19大报告作出的这一重大判断进一步明确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进而作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昨天举行的2017至2018中国经济年会上，来自政府、企业界负责人、专家学者认为，2020年我国有条件实现 GDP 翻一番目标，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在防控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控金融风险，中性的货币政策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不意味着放弃去杠杆。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说，今年3聚1降1补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特别是在企业减负方面效果明显。 降成本在去年减税降费等10000亿元的基础上，今年呢预计又减了10000亿元企业成本负担。明年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翻一番的目标。对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 实现 GDP 翻一番的目标，只要今后3年增长6.3%即可实现。从现在经济运行的情况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难点在防控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3大攻坚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对未来3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其中第一个战役就是防控重大风险，特别是防控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认为，金融管理权是中央实权，要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压实监管问责，这样就会有一个整体的治理金融风险的稳妥方案。 加强统一的监管，对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要按照统一的规则进行监管。我们要全面的实施金融机构和业务的持牌经营，打击无照经营，对超越范围的违法违规的金融活动要坚决的打击。 中性的货币政策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是否等同于未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可以不再进行3聚1降1补中的去杠杆了？杨伟民明确回应，这是一种误读。 有的解读把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解读为放弃去杠杆，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是误读。包括去杠杆在内的3聚1降1补是今后5年都要坚持的任务。 易纲进一步表示，要控制好杠杆率，应该坚持积极稳妥的去杠杆、稳杠杆。 也就是说，今年的前3个季度的我们总体的杠杆率呢，如果是上涨，也就是只是微微的上涨了一点，比较以前几年呢是大幅的下降了。所以我们要坚定的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把这个国有企业建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标本兼治，解决地方政府隐形负债问题。 结合金融领域的去杠杆，楼市政策也在逐步完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租房制度，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对此，易纲强调，这正是在对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政策定位的延续。 在房地产方面呢，我们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一个定位，因城施策，把房地产调控好。 金融政策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这其中创新十分重要。科技部副部长王志刚说，今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或达57.5%。今天我国正在由发展中大国向现代化强国迈进，如果不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胜，就会再次错失机遇，迈向现代化强国就会失去关键支撑和保障。 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仍然薄弱，不少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匮乏，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强化新思想、新方法、新原理、新知识的源头储备，集中力量在重点学科前沿率先取得突破。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稳中求进，加强政策协同，三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向海南省反馈督察问题，由于对近海海域和海岸长期无序开发，海南部分自然生态和风貌破坏明显。央广记者杜西蒙、朱勇报道。 自然环境好等于环保工作做得好，这是海南不少官员心中的等式。但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报告显示，海南对于环保工作推进力度远远不足。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组长贾志邦说，一些市县房地产企业指到哪儿，政府规划就跟到哪儿。在海岸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为违法违规房地产和养殖项目开路，越权审批的问题十分突出，三亚、儋州、万宁、文昌、琼海、昌江全部被点名。 万宁市的日月湾综合旅游度假区人工岛愿岛项目于2015年10月未批衔接，这次督察进驻期间才实际停止违法填海行为。三亚市凤凰岛以三亚国际邮轮港名义取得了海域的使用权，实际开发房地产酒店用地不良生态后果已经显现。 同样跟不上开发速度的还有海南省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海口、儋州、东方等一些市县新建成区域大量污水垃圾处理项目进度滞后。此外，全省1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有8个存在未经审批的旅游项目，文昌甚至将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整个划入旅游开发范围。督察要求海南省要坚守生态红线，遏制房地产过度开发和海水养殖无序发展对海域岸线的生态破坏。对于督察中发现的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严肃问责。海南省环保厅厅长邓小刚表示，将坚决落实督察整改要求，守护好海南生态环境质量的金字招牌。 下一步建设清洁能源岛，对垃圾污水处理提出了这个提质提效全覆盖工程，要实现城镇农村所有的污水都要得到处理。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张德江委员长出席。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关于201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截至2017年10月底，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整改问题金额4872.5亿元，能够按金额计量的问题整改率达到95%，处理处分相关责任人员8123人次。关于个别部门公务用车、会议管理和办公用房清理等工作还不够到位的问题，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军介绍说， 对公务用车问题，通过退回车辆、归还原资金渠道等方式整改完毕，其中退回公务用车48辆。对会议管理问题，通过归还原资金渠道、完善相关制度等方式整改完毕。对办公用房问题，相关单位通过清退、调整或封城等方式整改完毕。 关于扶贫资金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截至10月底，各地通过追回、盘活或避免损失等方式整改32.68亿元，有970人被追责问责，93%的问题得到整改。胡泽军说， 被审计的各县共剔除和清退不符合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18万人，重新识别补录9.51万人，完善数据信息21.68万人。一些地方建立了扶贫对象收入财产与相关部门大数据比对机制，提高贫困对象识别精准度。 关于全国医疗保险基金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截至10月底，相关地方通过补缴补征医保费 归还原资金渠道等方式整改问题金额43.25亿元，整改率97%。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昨天上午还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国家财政教育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2012至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累计接近17万亿元，财政对教育投入不断加大，全国教育经费快速增长，将继续把教育作为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予以保障，重点向农村等地区倾斜。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关于文化遗产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监察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等，张德江委员长参加审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草案二次审议稿严格遵循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思路、原则举措和制度安排，充分贯彻和体现了党中央精神。与会人员认为，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会议还审议了招标投标法、计量法修正案草案，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州区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期限的决定草案。普遍认为上述草案基本可行，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21号到23号到福建省调研。赵乐际来到宁德市霞浦县东山村，走访贫困户，看望贫困群众。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不懈纠四风转作风，扎实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深入一线督促落实脱贫攻坚重大政治责任，坚决纠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态度不坚决、工作不扎实等现象，严肃处理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吃拿抢要、优亲厚友等问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要把惩治赢贪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腐败，严肃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坚决查处发生在民生资金、三资管理、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以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实效取信于民。在漳州、宁德，赵乐际深入了解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情况，与基层纪检监察干部亲切交流，并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各级党委要担当起主体责任，实施坚强有力的领导，党委书记要当好施工队长，扎实有序整体推进改革，要切实加强自我监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调研期间，赵乐际主持召开部分中央国家机关纪检组长和省市县纪委书记座谈会，认真听取对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他还到东山县古文昌纪念馆参观，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向先进典型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履职，为民奉献。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作为全球玩具第一生产大国，中国玩具的市场占有率可谓傲视群雄，但是说到自主品牌却有些英雄气短。近年来，安徽出版集团的制作团队将中国传统故事融入玩具设计，让陪伴几代人成长的老故事重新走进孩子们的世界，打造属于中国的明星玩具品牌。请听报道，玩具背后的中国故事。采制央广记者孙叶、张秋实。 我最喜欢这一只小猴子。 喜欢这个小猴子。 我也是。 年终岁末，安徽出版集团时代漫游公司的制作团队来到合肥屯宝宝儿童活动中心，寻找新的创作灵感。最近团队的4位姑娘刘翔、张叶琪、连杰、陈婷婷 正在加班加点的编辑一套猴子捞月妙趣盒，想在明年新春给孩子们送上更有趣的新产品。 我觉得有些细节还要再调整一下， 要让故事再丰满一些，从策划上面呢再想想办法，再下点功夫。 这套玩具我们现在 新产品由绘本、 3D 立体拼插玩具和 APP 电子书组成，更强调孩子们的触觉、视觉等感官互动能力。在孩子们亲手制作出玩具后，不仅有故事对应的益智游戏，还能让故事活灵活现地投影在玩具上，让孩子们裸眼观看到 3D 视频。这不光在形态上创了国内第一，还被称为中国玩具界的新物种。 我们先饿了，哎，有饭菜的香味。 近年来，刘翔和他的团队尝试在制作玩具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电子书中加入猴子捞月、灶王爷过年等传统故事。2017年春节，他们推出 3D 故事玩具灶王爷过年，成为爆款，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张叶琪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商，却很少有自主品牌的玩具产业。和国外玩具比拼，除了要有高科技，更重要的是要依靠中国文化。 但是从形式上讲呢，我觉得咱们要做到尽可能的新颖一点，最好让小朋友们呢一拿到呢就放不下。绘本加玩具，然后再加上 APP 电子书，这种情景教育的理念呢是很先进的。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故事本身。 刘翔说，眼下他们正在着手做收集整理传统老故事的工作，通过二次创作，让陪伴几代人成长的老故事重新走进孩子们的世界。 过去我们的孩子接触欧美国家的玩具会比较多，现在我觉得我们需要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做出中国孩子更喜爱的玩具。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昨天召开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明年将针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调控政策，满足首付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会议要求2018年要做好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工作。2018年计划新一轮棚改，要改造各类棚户区580万套，增加公租房实物供给，优先保障环卫、公交等行业困难群体。此外，2018年还要抓好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调控力度不放松，并且要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易军： 切实提高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协同性，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综合运用市场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会上具体指出，针对各类需求要进行差别化的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通知，要求积极引导社会组织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禁止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强制摊派等行为。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当前，我国共有近76万个社会组织。截至去年年底，全国社会组织形成了固定资产2746亿元，动员志愿者近200万人次。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黄茹表示，民政部门还将配合扶贫部门制定扶贫系统购买社会组织扶贫服务相关政策，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扶贫服务制度，细化落实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济困活动的税收减免、信贷支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等政策。 对政府强制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或者是摊派社会组织扶贫任务，我们将在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总体部署下，配合国务院扶贫办对社会组织反映强烈的问题，对政府部门推诿卸责不作为、强制摊派乱作为，坚决予以纠正，及时整改，必要时要严肃追究责任。 农业部表示，我国已提前3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2017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7.8%， 比2015年提高2.6%，农药利用率为38.8%，比2015年提高2.2%。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介绍， 农药的使用量以磷属三磷分子，化肥用量去年减少38万吨，比提前3年实行到2020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占的目标。 曾衍德表示，化肥农药利用率的提高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生态效益，作物品质也得到了提升。下一步，农业部将集成组装一批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模式， 重点推广化肥机械生死、机械追肥、种肥同步、水肥一体等技术，大力推进土方土质和绿色环保的融合，重点研发高效缓释肥料、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等新型产品。 近日，一则贵州某三甲医院停用部分医用耗材的紧急通知引发讨论。有人认为，医院之所以限制耗材，是由于医保吃紧，公立医院被迫通过砍耗材、砍手术质量的方式降低成本。对此，贵州省卫计委回应，贵州医保基金充足，限制医用耗材并不是一刀切。请听央广记者张兆福的报道。 这条被大量传播的紧急通知声称，按照省政府、省卫计委对公立医院控费的要求，今后将停止部分医用耗材，并暂停办理高值耗材入库手续等等。国家卫计委派工作组专门赴贵州调查此事。贵州省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刘志远也表示，上述的这则通知确实不属实。医院是经过专家评估来限制部分不合理的耗材和药品，但并没有取消。如果医生在救治过程中真实需要，依然可以申请使用。 确实需要的耗材是正常的在使用，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些是浪费的，这样的耗材是把它限制了，叫限制，也没有取消。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耗材在医院都有的。 此外，针对医保问题，贵州省卫计委体制改革处处长安世海介绍，贵州的医保基金很充足，发布这份紧急通知也并非偶然。 贵州的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工作，我们是从零处就开始的，我们的工作是有序的、有步骤的推进，不是临时性的、突发性的来做，也是科学性的控费，不是盲目的、一刀切的控费。 新闻动车组，2018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37万人。安徽立法保护徽州古建筑，河北企业环境信用评价采取计分制，请听报道。 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238万人，相较于去年增长了37万人。湖北、辽宁、湖南、河北等地的考研人数都创下历史新高。为了严肃考场纪律，教育部强调对违反考试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的考生、考试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一律严肃处理。悦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岳深山表示， 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将会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是3到7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央广记者冯硕北京报道。 安徽省第12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日前审查批准了黄山市徽州古建筑保护条例。该条例规定将实行古建筑保护责任人制度，古民居所有权或使用权可合法流转。条例鼓励通过多种方式合理利用古建筑，古建筑被开辟为经营场所的要提取不低于10%的经营收入，用于古建筑的维修、保养和安全管理。央广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合肥报道。 河北日前发布《河北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方案）》，企业环境信用评价采取计分制，累计12分以上的成为环境违法黑名单企业。如果排污企业及时整改了违法违规行为，计分可以核销；排污企业一旦成为黑名单企业，将会处处受限。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袁庆丹： 我们现在对企业信用的惩戒是个联合的，就他一处违法进入黑名单了，那他在各个环节，工商、安监、质检、海关、税务全受限制。 河北台记者曲冠华、石家庄报道。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将于明年3月1号起施行。办法中明确了线上线下一致原则，并要求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审核确认在其平台入驻的企业具备线下实体店。 广东省昨天下午正式启动试播 4K 超高清电视，广东 4K 电视和 4K 电影节目创作中心同时成立， 将筹拍国内首部 4K 超高清粤剧电影《白蛇传情》。 全国首家身心减负基地在河北河间建成并投入运营。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对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的行为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新华社点赞，英雄不容诋毁，这不仅是道德底线，更是法律红线，法案将弥补法律在捍卫英雄上的一些空白。 中央环保督查两年督遍全国的计划将顺利完成。 光明网思考，督查之后避免出现反弹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督查整改必须制度化常态化。 今年前十一个月，京津冀 PM 2.5 平均浓度比2013年同期下降接近40%。 人民日报点评：雾霾并非不治之症，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就能出现好转。 绝味鸭脖因为双十一期间推出的广告文案过于低俗，被处以60万元罚款。 央广网提醒，广告创意要经得起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考量。对于更多发布出格广告的企业，这是一个必须汲取的教训。 致歉保之三年行动计划中，关于落实按月足额支付工资的规定引人关注。 中国经济网评论认为，月薪制不仅能够保证工资不被拖欠，而且也有利于规范建筑企业的市场行为，更能助推稳定劳动关系的建立。 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决定在首都平壤江南郡古义里部分地区设立江南经济开发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于2013年5月发布政令，宣布出台经济开发区法，并于同年11月发布政令，宣布首先在各道设立13个经济开发区。此后，朝鲜又宣布设立多个经济开发区。根据经济开发区法，外国公司、个人、经济团体和海外侨胞均可到开发区投资，设立公司、分公司和办事处，并可自由进行经济活动。朝鲜将在土地利用、人员雇佣和纳税方面给予特别优惠政策，投资者在经济开发区的权利、资产及合法收入将受到法律保护。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昨天推举莫斯科州企业列宁国营农场厂长帕维尔·格鲁季宁作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参加2018年俄总统选举。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不再作为候选人参加俄总统选举。格鲁季宁生于1960年，曾多年任莫斯科州杜马代表，从2012年8月起任俄政府专家委员会成员。俄总统选举将于2018年3月18号举行。俄现任总统普京宣布将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据菲律宾警方昨天夜间公布的消息，热带风暴天秤在菲南部的棉兰老岛已造成至少200人死亡，另有70余人失踪。根据菲律宾气象局的监测，天秤还将影响位于菲律宾西南部的巴拉望岛，预计将在24号到25号离开菲律宾。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浙江温岭一垃圾山扰民数年，整改迟迟不能兑现。 中国导游被大象踩踏身亡，驯象师和游客各执一词，谁激怒了大象依旧成谜。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常亚飞、魏东，主播钟诚、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